就算在昨夜发 让人陷入癫狂的一首歌曲， 一首歌被刺激的浑身疼痛哈。 没错哈，人间会一如平常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宫格，然后在里面我们能够听到非常多的这种 disco 跟放克的一种旋律， 还有一种复古的元素在里边。 没错，到最后突然没想到又下猛药。 Wait a minute。 对，然后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合成器，而且还是乱甩的合成器。总之，我们开启这一个礼拜的第二天的时候，要活力满满。 当然， 因为今天的阳光不是昨天充沛，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各位再次打上劲儿，然后让各位能够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继续保持活力。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中午我们其实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歌曲，对，要跟各位来一起分享的。 奇奇怪怪，这样形容好吗？ 对，一会儿能听到一些确实不同寻常啊。不随大溜，但是呢听起来却十分之有趣。就像昨天我们分享的好多歌曲，你猛地一听，它真的并不是那一种说 特别 传统， 对， 但是画面感会很强， 是 每个都会让你解析出来不同的一些画面。今天同样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们要继续。好，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各位来先公布一下我们跟大家想要去分享的一个话题。因为昨天在微博热搜上、热议上哈、看到了一个，就是过度的服务，或者说过分热情的服务，让你感觉到的是一种热情、舒适，还是打扰？ 你先说。 我第一次就见到有人说，就 过度服务， 某火锅店的那个服务让他觉得好烦哦。 哎，我前两天刚去吃了，我觉得那个服务让我觉得、哇，好开心。因为我们不是冲着他的服务去的，但是当我坐在里边，想我自己给自己倒杯水的时候，服务员远远看到三步并作两步，一下就把我这个水壶接过去，说我来给您倒，您千万别累着。我觉得这种服务真的是有家的感觉， 是不是？我也觉得是说他们所有的服务就有一种无微不至，虽然内心有一点小不好意思，哎呦，每次要多说几句谢谢来感谢人家， 对，就这个意思。 但是还不至于说你烦， 对， 你走开呀、 对， 你走开。就这种心情，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性格呀、喜好啊，或者说当下的情境都会不同，然后会有着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观点。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进入到正午有星光，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到底是怎么觉得的，一切都正常啊，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来，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听到宫格那一首，就顿时就想到这首。 For my moment to come, I'm waiting for the movie to be famous? Did you wanna be the president? Did you wanna start a war? Did you wanna have a family? Did you wanna be in love? Did you wanna be in love? I never saw the light. I never saw the light. I waited up all night. I never saw the light. 感觉今天开场第一罐能量饮料还没有喝完， 又来一罐， 第二罐又续上。 而且这首歌的前奏和尾奏还都挺有设计的。 对，没错，整首歌其实它，你听它的鼓跟节奏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部分的吉他的应用，跟之前宫格那一首歌曲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不走寻常路啊， 很容易让人想到。但实际上，这样的一支英国的乐团叫 Keane。K-E-N-A-E， 然后他们之前更多闻名的歌曲还是挺慢一点的摇滚，很抒情的，比如说曾经在国内特别火的叫 Somewhere Only We Know， Somewhere Only We Know， 特别抒情， 你要把它唱完就好了。 哎，对，然后突然出现这样的一首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很跳脱。而同时在里面的他们用的这些小心思，包括跟歌词想要表达的 spiraling， 就有点这个人钻牛角尖了，陷入到自己特较真的那一个思绪里边出不来，你就有一种像螺旋不断的下降触达低谷的感觉。就突然跟这种情绪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也是比较这种纠结甚至痛苦的感觉，还不错。整首歌主要我是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吉他呀，包括各个方面的电气化一点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聒噪，但是又找到了让你舒适的那很好的一个平衡点，让人在听的时候有情绪宣泄以及这种打鸡血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刚才被你介绍了一下，我还很想听到这样的一个英国乐队他之前的很抒情的摇滚那些作品到底什么样的听感。 我们下次 明天， 对，明天好不好？ 对， 把他们最火的国内外就最知名的那首歌给他放上，你就听一听平时他们如何温顺的像一只小羔羊。 哎，是这种感觉。因为最近我们也一直给大家推荐一些新的专辑，包括昨天您推荐了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这张新专辑当中卖花的人。 哎， 那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叫做变形金刚。 里边你听到有一些词的时候别多想啊， 先听一下 来。 这个英雄 Justin 风雪发达 首歌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乱弹琴。 大家听到名字，听到里面那首妈妈，应该就知道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宝宝的哈。 没错， 我觉得很多女歌手都很喜欢给自己的宝宝写歌，比如说彩虹金刚，还这边直接就是变形金刚。因为当妈的每个关节都活动自如哈，变得胆大无比，无所不能。 没错， 这就是写给自己的一首歌。 大家要看自己的心态来听这首歌，里面讲当妈的都是变形金刚，然后呢，这是直接对话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写的是我是你妈。我是个变形金刚啊！那各位如果觉得他在占你便宜，他在玩伦理哏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少听一些哈。 好吧，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还是值得一听的。 是的， 据说上个月月中，这个专辑的制作人陈建奇他重制了一个魏如萱的新专辑《Have a Nice Day》，然后独家上线了 Apple Music， 因为这是华语乐坛拥有的杜比全景声空间音频版本的新发行专辑之一，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听一下。 哎，这个概念说出来的时候，让人觉得特别酷，因为它够长，因为你。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是， 我们都不太清楚啊。 因为你在影院可能体验过那种杜比声全景带来的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 对对对。 如果当这个杜比声全景应用在音乐上，可能也给你带来特别多的新鲜感。 对，他这种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全景声，就很多时候它是靠你有多个音箱把你包围起来，你能听到在不同位置的给你的发声，好像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 之前我们常见的就是5.1，基本上就是五个音箱一个声道打出来之后，你能听到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的这样的一个纵深感跟空间感。而现在为了说大家通过流媒体平台手机来收听这些音乐，同样给你这样的一个塑造的时候，当你耳机不是特别的好，当所有的采样不是特别好，你听的所谓的声场，一个乐队没法还原，他就把它 打折扣了， 声给你弄出来一种假的空间感。从杜比声，包括之前一些国外的音乐平台，比如说 Tidal 啊，他们用的最多的就是360度声场。你戴上普通的耳机，再普通都 OK， 你都能听到损失了一些音质，但是把人声放在前边，吉他在左边，鼓在右边，你背后还有个人给你剪头，哎，那是鬼屋的事儿啊，开玩笑。对，就是这种全景声。如果各位有这些平台，你可以去尝试；如果没有的话，特别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去。北京挺大的一个游乐园，它里边有一个地方是类似于鬼屋，一桌人坐在一起，把灯关了，戴上高保真耳机，它做成360度声音，你能听到有人从左走到右，慢慢剪你耳边的头发，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就这个声音都具有方位感， 对，它是一个极强的环绕的方位感，空间感， 好吧，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蛮有趣的倒是，哈，来这边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忘了今天跟大家聊话题，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家留言好不好？ 是， 过度服务是热情还是打扰？只不过就聊到这个话题，刚才又放了这个变形金刚这一首歌，让人产生了一点遐想。妈妈有些时候对我们的关怀，好像我们总是觉得她是过度服务。 哎，把话说完整， 是一种这个打扰型的过度服务。当然，这是年轻时候的一种小叛逆，总是想追寻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小解脱、小自由。但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这一种热情，如果没有爱的话，谁都给不了你哈。 是， 好，再向妈妈这个表示一下致敬。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要关注到最近全新放榜的在欧洲那边。最热歌曲 Top 5 Countdown Let's go。 这首歌是下降了一位，极强的电音风格。 The song is called Black Magic from Jonas Su。 最近特火特火的一位说唱歌手叫做大卫 Dave， 自己的新歌 Verdansk， 如果玩使命召唤战区的话，这是致敬当中一个地图的歌曲。这首歌依旧越听越喜欢哈 ，Kid Laroi、Justin Bieber 的合作 ，Stay， 本周下降至第三位 ，Number Three， 又是 Dave， 又是 Dave， 和英国最火最棒的一位歌手叫做 Stormzy 的共同合作 ，Songs called Clash， 本周从第八位上升至第二位 ，Number Two。 听到最后，终于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熟悉，好像这起码两周没有听你报榜了，觉得这个榜单对我来说有点点陌生。 然后，但是第一位依旧让我们觉得说一点都不陌生哈。能持续多久？我觉得现在还真的没有歌曲能跟他来进行一个抗衡。来自于 Ed Sheeran 黄老板这首 Bad Habits， 本周继续保持第一位 Number One。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nights and then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将少年。每一次我模糊视线，每一次我迷失方向，你总为我驱散雾霾，指引着我脚前的光。每当我有泪流满面，迷失在这人群中间，你总为我驱散谎言。 烧一烧哈、 哎，毕竟很久没有看到太阳了哈。当我们再度看到太阳的时候，顺便听到了这首新歌，来自鼓楼先生王范瑞的《太阳》。 嗯， 好像是一个电影定制的一个主题曲。 对，电影叫这个《鼠辈之名》。 嗯， 最近这有点多无名之辈，这个那个《鼠辈之名》哈。这个电影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火，是因为在整个的演员阵容上面，还真没有说一下能说出来我们耳熟能详的。 嗯， 然后同时，他这个电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没那么文艺，更直白，叫《功夫幼儿园》。 哎呀， 啊，是不是顿时就好像大概知道他讲 的 是什么了？ 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他不是亲子，他有说我看了一下简介哈， 啊， 师傅跟徒弟之间的一个事儿 啊， 可能有个好玩的故事， 好玩的故事吧，嗯，啊，更多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功夫元素哈， 嗯。 好，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在今天稍微见不到阳光的这一天当中，寻找一下内心的阳光。 对， 我们继续回来以后来看一看各位，当被一些热情的服务温暖到内心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一束阳光打进来，还是觉得烈日在灼烧，啊，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后者啊。 哎， 在这边看到最新那条留言，就是燕林说的，他说服务也好，亲朋好友之间都要有度啊，掌握分寸火候，大家都相安无事哈。过度的服务的话呢，就是打扰，让人不自在，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 到底是碰上了什么事儿？ 好像很生气 的 样子，关键， 啊， 还是三个感叹号。 对， 嗯， 然后说这样有红果说这要看情况而定， 嗯， 没错，这说的没毛病啊。有没有你的一些具体情况过来跟我们也说一说？ 嗯， 然后呢，生如一下花说了，这个过度服务，是负担， 嗯， 心理负担。 嗯嗯，然后我也看到生如一下花同样的另外一条留言说，这个服务行业吧好难呀，啊，过了也不行，不服务也不行。 是，就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在餐厅里边的时候， 嗯， 你如果说想要找服务员， 嗯， 咱不说服务员特别忙， 嗯， 店里人少， 或者服务员离得很远， 最可怕的是他在那儿站着， 嗯， 离你也不远， 哎呦， 看着别的地方聊着天，你怎么挥手都不过来，这个就让你特别的难受，哦，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很讨厌。 然后呢，就有些时候确实我觉得他们觉得烦的时候呢，就是你有点啥事儿，他服务员都像你那样碰着一个箭步就冲过来， 啊， 来给你服务， 嗯， 很多时候也容易吓你一跳，或者觉得说你来的有点太频繁了， 哦， 我觉得都会有，这可能也许是两个极端， 就让别人觉得心里有点负担。 但我始终是觉得说人家能看见你过来给你及时的服务，总比说那边你怎么都招呼不来要强。 当然了，用句话说就有眼力劲儿嘛。 对， 嗯，我这边还看到自由行说了，说打扰，嗯，我不喜欢过度的服务，让人不舒服哈， 哎。 我觉得这些答案好像是今天占多数的。 没错， 嗯，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事情，或者具体遇到的一些这种过度服务让你不舒服的，给我们详细再讲一讲，剖析 一 下。一 会儿回来看， 一会儿我们也分析一下，好不好， 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天来点热情的哈。这首歌曲来自于 Dua Lipa， 叫做 Hotter Than Hell， 也是他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 He calls me the devil.I make him wanna sin. Every time I knock, he can't help but let me in. Must be homesick for the real. All the realest it gets. You probably still adore me with my hands around your neck. Can you feel the warmth? Yeah. As my kiss goes down, you like some sweet alcohol. Where I'm coming from, yeah, is the darker side of me that makes you feel so numb. Cause I like hell to burn when I'm not there. From heaven, we all gotta get fed. Can't let me know I'm wanted. Can't let me in your head. I'm not here to make you kneel, but it's praise that I get. You ain't gonna walk free, boy. Not finished with you yet. No, can you feel the warmth? Yeah. As my kiss goes down, you like some sweet alcohol. Where I'm coming from, yeah. The darkest side of me that makes you feel so numb. Cause I'm high like hell, so burn when I'm not. Then you're by yourself. Am I the answer to your prayers? I'll give you the pleasure of heaven. I'll give it to you hotter than hell. Hotter than hell. 这首歌的名字要直接翻译过来叫做比地狱还要热啊，当然这是在整个他们就是欧美国家的一些孩子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故事啊童话呀 啊当中提到的，就是有一个地狱的说法，他们觉得那里边全都像火一样的水深火热的感觉，然后当指这一个天或者有些时候一些热情过度炎热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 Harder Than Hell， 对，然后这个这首歌还出现在另外一个电影里面，特别合适，海岸救生队，是这个美国在前两年的一部影片吧，然后在里面你能看到有很多这种身材火辣的海岸救生队员， 哎呦， 在海滩上巡视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在这首歌出来的时候，特别帅气的一个演员叫扎克埃弗隆 Zac Efron， 然后带着浑身的腱子肉出来，哦，真的是热情似火。 哎，快说一下这连续叫什么来着， 海岸救生队， 海岸救生队 电影啊， 加入我们的那个观影 list， 没错哈。来，我们这边回来以后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然后红果真的是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每一句话你看完以后都好像觉得你没说出来个啥， 说了个啥？ 继续加油，好吧？来，我们看看欢乐咖啡时光说，当然是要热情的呀，对吧？我们这服务多数有些时候做的还是不到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好好的向其他的一些做的好的地方学习学习啊。 这边看到8216用户说了，他说过度服务肯定是打扰，逛街购物的逛是最重要的啊。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店里，然后他可能我们刚刚进到店里还没有跨进这个店门口，服务员就冲上来说，哎，小姐需要什么？这个可能就用打扰了。 对，你先让我看看， 是 你旁边可以跟着我， 然 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告诉你说我就看看啊，要不然就是你们家东西太贵了。 这句话必须得说， 对， 他冲上来第一句话就说你要什么，你肯定说我看看， 我都要，不可能， 都给我打包啊。 哎，但是就是这种服务，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也算是到位，只要别他给你推销就行。你自己在这看着，然后你自己心里边有数，喜欢什么的时候，他说您穿这个不错，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你就觉得我不想看了。对。然后他如果是出于这种卖东西为目的的，跟你的过分的热情，会让人觉得有些时候不太舒服。可能是卖衣服，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地方给你推销那种 充值卡， 所以挺 会员卡先是充值吗？不考虑一下吗？便宜很多哎，能省200块钱。 我觉得就是进门的时候你说欢迎光临就够了啊，然后我自己逛我自己的，有需要反正你也看得见，我现在商场里面那个商场的商店都不是很大，你就在我面前，其实我干嘛我找一抬手你都能看到， 没错， 就不要跟着我。 是、嗯、啊，好，来我们这边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把节奏放慢， 安慰一下大家啊。 没错， 感觉大家心里面都有点火。 对，来自于王心凌，然后是这个叫林俊杰的作曲哈、 嗯， 匿名的安慰。 我已不再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轻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这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别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这孤单太完美，包容不完美，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全新的奉陪，这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别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这孤单太完美，包容不完美，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谢谢这孤单的美， 王心凌。 嗯， 的安慰，那很多时候可能讲的也是类似于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当中，很多这种给你带来的安慰并不是我们想到的那种直白热情的、 嗯、 啊，可能是默默的一种关心跟关怀，也许反而这种环境下让人觉得这就是默默守护是更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过度的服务有些时候太过明面上， 对， 给你到送到脸上就觉得冲 了。中国人还是喜欢含蓄的，我觉得之前好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叔叔在路边哭泣，然后小女孩过去给他送了一只竹蜻蜓，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哎呦就那个很温暖很治愈就足够了，可能就点到为止的那种关怀和安慰。 每次说到这儿、嗯、我都要提到我那个故事，是不是就在咱们楼下 咱们楼下、 啊、那个小姑娘， 然后我的脚被另外一个小孩骑自行车刚刚压过去，小孩呜呜贼开心走了，然后我这边脚跟那就像如果搁动画片里边一个肿起的像一个红灯一样哔哔跟那亮、嗯、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突然过来一句话没说冲我就是满脸笑意的给了我一朵小花、嗯、然后我整个眼泪就想 这不就是匿名的安慰吗， 就是这种感觉啊，对不 对, 对，总比一个小孩过去叔叔你干嘛你怎么了 你还疼吗 是 哈哈 你是来什么的吧啊就 好吧 没错，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真伪星光聊天室，我看到会飞的狮子就说得有眼力劲儿啊，什么时候该来热情什么时候不该必须得掌握好，否则很令人讨厌的。 嗯嗯。然后香港美人说如果喜欢热情的就接受，不喜欢的就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嗯、 不用跟着有需要找他，就这样舒服，也别浪费了人家的热情， 别浪费、啊、 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沟通、 嗯、 对吧。 嗯， 比如说我能想象到在餐厅里边服务员一趟一趟过来给你服务的时候，你可能这边正聊着什么事儿呢。 嗯， 这事儿一方面是你想说的特别连贯，你沉浸在情绪当中、嗯、没事跑过来一人先生需要这个吗，你一下情绪就被打破了， 对，然后忘了该说什么了。 对，或者你要说一些不太想让别人听到的事儿的时候，人家过来伸着耳朵听，水倒特别慢。 我跟你说我经历过，有一次我在上海吃一个火锅你知道吗，在一个包间里面，我和我一个朋友，然后又难得回上海嘛，说请你吃点好的，环境好一点，服务好一点，结果这个服务员就一直在旁边给我们涮火锅的东西，然后所有的秘密他都能清清楚楚的听到，因为包间里没有第四个人。 没错， 这可能也觉得怪怪的。 对、嗯、你觉得他给你倒水的时间是世界上最长的。 对， 哎，到最后我觉得也挺好，本来觉得这事儿是秘密、 嗯、 旁边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全程在听，听得津津有味儿、嗯、你说到哪儿他还扑哧笑一下你顿时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倒也是， 从此聊秘密聊得更大声了 是吧。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 Ramithic Nicki Minaj Back Together。Didn't you tell me that I blew your mind? Brought out the animal in me. Nobody else could tame that beast. Why did you have to go and say goodbye? Now all I wanna do is get you back. Yeah, yeah. 'Cause girl, you're still the best that I've ever had. A one, two, three, let's go. You love to tear me apart. Now we're back together. Now we're back together. You put a bullet into my heart. Now we're back together. Now we're back together. One fleek is popping, I'm gonna be popping.、Okay. Just for the record, that hard is what I'm copping.、Yeah. Blasting Tupac and some fishnet stocking. You know you missed this ride. M.I.S. that's Mr. Spot. Used to call me Hillary 'cause I ride him. I said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Put a ring on it or ding, ding, ding, ding. Boy, your time's up. Where's your wind up? It's level to this. You should have climbed up. Let's go! together. back together、嗯、当对你特别重要的这一个人离开了你之后，好像整一个人都被撕开了哈、 啊、撕开了还这么荒脱， 回到我的身边就把我粘到一起去、 哦哦哦、 哎，有点这种感觉。 嗯，好听到在我们的真我新闻聊天室，我看到李杰 Lemons 这位新朋友吧，好听到不停的打标点符号、 嗯、 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此刻的心情。 哎，这首歌我当时就是这个在、嗯哪年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 嗯、 循环了差不多得有一年、 嗯、值得。 他的歌单最后每年那个云服务平台他不都会有一个说你哪首歌大概的播放量是第一位的， 对 对，他在第一，因为就总能给你带来好心情跟打气 啊，这是你最喜欢那首歌。 对，他在其实现在他就是一个舞曲，对、 嗯、 一个伴奏，然后再看跟第二位差的播放量得是一倍哈、 啊、 anyway 刚才提到说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被撕裂，然后重新粘合在一起，形成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他们是把人没事儿哈，但是把自己整个乐团的名字给拆开了、 啊、就是曾经唱简单的小情歌的台湾的乐队苏打绿哈， 没错， 其实苏打绿现在叫鱼丁蜜，为什么叫鱼丁蜜，就是把苏打绿这三个字的繁体字当中重新拆解组成了鱼丁蜜， 没错， 所以这是个很任性的创意哈， 相当于就是原来的偏旁部首呗、 哎、 来我们收听偏旁部首乐队带来的这首歌还真挺奇怪的、嗯、就叫我就奇怪， 自己该甩开，我就奇怪，我就奇怪。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en, nine, eight,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兔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大地。FIR 飞儿乐团主打歌《锦绣梦》用国潮方式呈现，看得到他们的音乐信心和野心。《锦绣梦》依然很飞儿，国潮风格中韩锐的声音能够带给听众们中国式的美感，并在适当时候有发力，凸显他作为摇滚乐团主唱的实力。他的节奏和音色以及演绎方式变化让人印象深刻，他使用西方式的节奏韵律去演绎东方配器的旋律线内容，很有意思。另一方面，歌曲前中后三段演奏，当摇滚吉他和悠扬的键盘与二胡、邦迪、古筝等中式乐器一起飙琴的时候，那种气势和动听的旋律很难叫人不爱。这首来自疫情期间的创作延续了飞儿乐团的特质，他们用正能量给予人们力量。 爱上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消散回到水墨，逃不开爱上锦绣梦，抹上我滚滚红尘，追逐谁

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王菲的《闷》。很多年前我一直不知道是念闷还是念闷，后来查了字典，闷好像是说天气，闷说心情， 没错哈。心情有一些发闷的时候，发闷也可以。好，我们要说标准的哈。心情有一些发闷的时候，那我们出去吃吃饭，聊聊天，逛逛街啊。这个时候很多人胸前会贴上别烦我。哎呀，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如果不想要过分的这种过分热情的服务， 可以穿这样的 T 恤是吧， 专门印在身上，就是我很烦啊， 不能老穿这一 件，不要理我啊。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说，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别人对你的热情你怎么都会觉得烦， 是 你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沉浸的思绪的一个打扰跟打搅， 是 啊。我是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就像刚才说，浪费了别人或者说是辜负了别人对你的一片好意啊。 这边我看到想吃排骨说的是适可而止，顾客需要的时候去介绍，而不是疯狂的推荐， 推销最烦。对，就说的办卡嘛。 对。 然后这边我们又看到，哎，罗凡一晨又来了啊， 哎， 小 作 文写起来，这个判断标准是真的主观性很强了，特别对。而主观性呢是最难控制的，也就是买家卖家之间对售卖过程的认识存在步调不一致的集中体现。 这个要让别人思考一下，要念得稍慢一点， 后边就不读了吧。 买家卖家之间对售卖过程的认识存在步调不一致的集中体现。 然后后面他说，这个很多这个购物过程当中，感受作为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大家双方来认可跟负责的。也就是说，我要对我的感受负责，你对你的感受负责，相互之间也要负责。而作为营业方啊，是这个为了收益，有理由多注意，就是去多关注自己客户的一些体会。 最后是甲方乙方都要把握尺度，权责明晰，避免过犹不及，那是最好的了。 他是学法律的吗？ 你这样的留言是极好的。 哎呦，你这个特别适合给些什么 Wikipedia 呀， 有点高中背政治课文的感觉啊， 某度百科呀，就什么样这些地方来去好好的贡献一下啊。 哇， Bloom 这首歌 我们也是等了很久了，来自于戳爷 Choice from Bloom。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guess it's something like a funfair. Put gas into the motor, and boy, I'll meet you right there. We'll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caus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m. Yeah, I bloom, I bloom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Yeah, I bloom, I bloom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Dancing with the trees, and I've waited my whole lif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m. Yeah, I'm.Just for you, yeah, I bloom, I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band。 我们这一次要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飞儿乐团，那他们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叫做钻石之心回归。然后我们之前都是一首一首的在分享专辑当中好听的音乐，现在已经有很多很百变的风格了。今天要听到的是一首舞曲， 对，叫做恋恋哈，携手的是 SNH48 Seven Sense。 我们都知道这个 SNH48 是一个超人气女团，下面还有一个分团叫 Seven Sense， 然后这首歌是一个舞曲风格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来感受一下。 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点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想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心花香甜甜的凉爽。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爱是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仍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得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在告白 的青春少女甜美风， 就感觉 FIR 的这个制作团队在救着这个 Lydia 又在救着这个 SNH48， 没错， 所以比我们最早听到的 FIR 好像还显得年幼一些。 是的，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尤其是在里面的一些小设计，我觉得这不是年轻的小朋友可能都体会不到它给你带来那种冲击感。 就是里边不是出现了一段那个叫刺猬 Sonic、 嗯、 里面的追逐的一段主题曲的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小的一个采样跟运用，然后一下就把我们瞬间带回到了那种更童年童心的一个时代跟年代， 拽回30年前的。 对对对，飞儿乐团就给我们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粉红色系这一次、 嗯、 而且甚至听着这首歌的时候画面感强，是在于一定要有女团、 嗯、 而且穿的是那种 糖果色的短裙， 没错，然后在那儿跳舞、 嗯、泡泡袖，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耶这个样子啊，我真希望我能够把这一幕表演出来。 比得很 对， 对，就应该放在眼睛旁边哈。这边还看到李杰发了很多他的表达方式，就是省略号省略号，哎，那个波浪符号，然后省略号省略号波浪符号，还是这种不规则的那种感觉的出现。 这是什么？这就是摩斯电码、 就是、 你给我们翻译翻译。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每一次发的还不统一？ 就是不一样呀，然后就那个可能一会儿挥舞手啊，一会儿扭扭胯呀什么的哈。 对 对， 来，我们回到过去。更加之熟悉的飞儿带来可能成熟性更强的我们的爱，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模糊的小时候，云 浮在一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 在和王维在回顾这首歌的 MV， 然后讲这首歌的 MV 所描绘的一个故事哈，然后看到了桂纶镁，桂纶镁看到了朱孝天，然后觉得多年以后这首歌还是能够带给我们深深的感动和震撼。 多少人在 KTV 里面被这首歌它的长度 恨死，关键为了唱这首歌你得等前面的所有的剧情全部表达完整。 没错、KTV 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些歌点完了以后要排到你且等呢、结果这首歌上来以后大家先跟那儿看片头 一起看， 中间还有自白， 沉默了你知道吗那个环境、哦、对， 但是就是如果我们纯是从音乐欣赏配着这首歌的 MV，就不是为了等着自己的歌出现， 他给你带来的那种场景感，那种感动还是非常强的。我现在，我当时虽然很烦他，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总有一种好像 烦的鸡皮疙瘩起来， 不是喜欢的，对。然后总是被他歌曲里面这所讲述的那种就是爱情， 嗯， 然后尤其是在最后那种不完美， 嗯， 会让人觉得十分的心碎， 嗯， 也可能是因为。大家 里面的剧情全都是破碎的， 对，每个人都会碰到，我觉得自己感情当中有过这么一小段的不完美， 嗯， 而在通过这个主唱的声音在表现出来的时候，詹雯婷她给你带来的那一种撕心裂肺很大气的声场， 对， 可以震撼到很多人的内心。 嗯，我来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因为前几天我去一个录音棚想录我自己的一个新歌哈， 嗯， 然后遇到的录音师居然就是陈忠宏老师，是台湾的一个金牌音乐人，给很多的著名歌手做统筹还有录制音乐作品哈，包括那个陈奕迅的十年， 嗯， 包括里面的刀马旦，还有就是包括刚才这首歌 FIR 我们的爱， 哦， 他跟我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先让詹雯婷进去唱十个小时， 火，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歌曲之所以你听到那么好，不是他一蹴而就的，可能自己也默默的锻炼，然后自己想好给这首歌怎么样做功课，最后呈现出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满意的状态。 对，所以你能听到他不是撕心裂肺，就是只是把自己的声调推上去， 不是，对， 而更多他里面你听到的是一丝沉稳， 嗯， 这个好像真的是受伤过后已经放下一切，但回顾过去依旧内心十分颤抖跟难过的状态。 所以唱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太棒了，嗯，啊！来，我们继续听到另外一首撕心裂肺。 Maroon 5 的主唱 Adam Levine 的声线也是特别的高亮的型的， 嗯， 然后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他也是极强的运用了自己的高亮部分，唱的也是很难过，我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等着你给我的来电，这首歌他从头到尾说实话很多人听完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因为听不懂英文啊， 不是那个听得懂英文的人听完了以后不知道这首歌讲的是什么， 嗯，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公用电话亭， 嗯， 然后说我就在这个我在一个电话亭里边，然后想到了我们曾经一起计划的未来， 嗯， 然后但现在我们分手了，我们无法去实现，就后边都很成逻辑，但是为什么他在公用电话亭这事儿就一直让很多人想不通， 哦， 发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Payphone 公用电话亭，嗯，所以他一直也是反正就是 Maroon 5所有的歌曲里面的一首成谜之歌吧， 嗯， 啊，

easy,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直给对吧、 啊、我们都听到了，这好像是一个连续剧最近比较火的连续剧的一个主题曲哈。 是 苏苏真的是太会唱了，刚才在感慨说他真的什么歌都能驾驭，他唱功强到什么的，就是他的歌我们可以听，但是我们可能不能挑战。 对 而且他自己平时很喜欢跳舞嘛，他常常会晒一些舞蹈房的健身的图哈，而且还会说偶尔有宁愿不唱也不能不跳的想法。 嗯， 我说那可不行啊，那还是得唱啊，宁可不，我们宁可不看你跳舞，我们想听你唱歌。 对， 嗯， 还是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啊，还是要知道你做什么最擅长。 对对对对对、嗯、北辙南辕这电视剧前段时间刚出来的时候不是有宣传海报，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叫所谓的抄袭。 嗯， 对，因为有一系列什么布雷克莱弗利 啊、 对吧，你知道是谁， 那个对对对， 那个还有什么什么克里斯滕斯图尔特， 嗯、 这是曾经演过，对，然后他们在一起几个女生拍的 Vanity Fair 的封面、 嗯、 然后还有内衬的一些图，在海滩边上几个女生穿着白衬衫非常开心的在一起、 嗯、 然后从封面上那种在室内的效果基本上看到跟北辙南辕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当时在网上反正有一阵时间大家一直在说这到底算不算抄袭，对，这个其实到最后去看所有的这些

那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喜欢的。 嗯， 不合适的时候出现就是打扰，这话说的啊。 嗯，还看到小蛙哥说，其实我自私的认为哈，颜值是区别热情和打扰的一丢丢标准，然后还自我嘲笑一下哈，我就是挺幼稚的。 颜值 就是你长得稍微好看点吧，我觉得也不算过度的打扰。 对方来了以后，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不给你好脸， 咱聊点别的吧。 你还不觉得打扰吗？ 人家过来问先生，这件衣服挺合适你的。先生回，你吃饭了吗？ 有。 你喜欢喝奶茶吗？ 还想有点别的故事哈？ 是不是啊？ 嗯， 看颜值可还行。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现在大家就都开始走复古风，王源也是。带着 disco 这种复古风情的歌曲， 我发现今天我们的排歌冥冥中真的非常有内在逻辑。 是， 你看 FIR 两首歌，你刚才就说了哈，虽然没有电影的画面感，但是我们用两首歌撑起了一个故事。 是的， 就是一个小粉红女孩刚刚开始谈恋爱，突然被爱受伤了，然后开始痛哭流涕， 伤到遍体鳞伤。 对， 然后通过詹雯婷的演唱，那都是又过了十年以后再回顾的事情了。 哎，刚才我们听 I Love You I Hate You， 又听到了王源的这首希望你听懂的歌能越少越好。同样的道理哈，就是两种极端的感情，可是在王源心里面还是希望爱情的酸甜苦辣你只尝一味甜就可以了。 对，当然这都是源于粉红泡泡时代的一些美好的幻想。对，这都是美好的一种祝福跟妓院，对不对？但实际上来说，到最后你反而发现说，当你经历的这些伤痛可能稍微多一点，可能更容易去避免在未来的一些伤害，找到自己的真爱。 是所有的离开你的人，离你而去的人，可能就是为了来给你上一课。 没错啊，来这首歌各位也可以再去听一听。我觉得这首歌词曲都是王源自己来的， 是 啊，但是我觉得曲方面呢很棒，很有氛围，但是 不具有太强的这种参考性或者标杆性，不难听，但是词儿里边有好多，他都是把过去的我们可能熟悉的一些歌名儿， 对， 都插进去了。 是， 就他特别像 Emery 安玛丽那个歌手，他就跟林俊杰合作那粉头发， 嗯， 他曾经一首歌《2002》当中也是把自己00年代听到的一些歌的歌名都揉到了歌词里面，也许你又能生发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回忆，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哈。 是， 这首歌叫《希望你听懂的歌》。能越少越好，来，我们希望你找的男朋友能越帅越好。 Boyfriend 来自于 Justin Bieber。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I'd never let you go. I could take you places you ain't never been before. Baby, take a chance, or you'll never ever know. I got money in my hands that I really like to blow. Swipe on you.Chilling by the fire while we eating fondue. I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 know about you. So say hello to falsetto in 3, 2, swipe. I'd like to be everything you want. Hey girl, let me talk to you.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never let you go. Keep you on my arm, girl. You'd never be aloneTell me what you don't. I could be a Buzz Lightyear, fly across the globe. I don't ever wanna fight, yeah, you already know. I'ma make you shine bright like you're laying in the snow. Bark, girlfriend, girlfriend, you could be my girlfriend. You could be my girlfriend into the upper world, yes. Make you dance to a spin and a twirl. And boys going crazy on this hook like a whirlwind swaggy. I'd like to be everything you want. Hey girl, let me talk to you. If I was your boyfriend,Never let you go. Keep you on my arm, girl. You'd never be alone. I could be a gentleman. Anything you want.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So give me a chanc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girl. Spend a week with your boy, I'll be calling you my girlfriendIf I was your man, if I was your man, I'd never be a girl. I just wanna love and treat you right. 这也是粉红泡泡对立面男生带来的蓝色气泡哈 Justin Bieber 想要表达的一种观点，就是我想做你的男朋友、 嗯、 你要知道你成为我的另一半之后，我是绝对不会放手让你走的哈，直到对方说你不让我走、嗯、但是你让我很不舒服你放开我， 他惯常写歌的套路哈。 对对对、 嗯、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改变，因为毕竟身份变了，更成熟了，长大了、 嗯、 然后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已婚男士了哈，再写这种歌词好像就不太合适了。更成熟的我们也见到他可能也比较欢脱的一面，就是最近也经常听到的那个 Stay 那首歌曲哈。Bieber 现在恢复的还是挺好的，我说心态上哈跟状态上，我也期待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一张专辑再一次的上线。 耳边听到一首新歌哈，这来自后弦好久不见，暌违了一年，一个全新的中国风作品遇见一生、 嗯、来的也是是时候哈、 嗯、 好，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预告一下明天 哦，对，明天 叮叮叮， 而且我明天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怎么说一个设计吧、 嗯、 叫做打开简弘毅的音乐盲盒， 哎，明天会有几个盒，分别又来自谁，又送给谁的，我明天跟各位来公布跟分享， 一定要关注哦， 好不好？好了、嗯、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我是王威， 我是贤纯， 明天见，拜拜 拜拜。 遇见你风险名叫一生的毒药，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伺候，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无痛出现。